扬的希望中国， 美丽中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平凡世界的声音，让那些匆忙脚步多了一份惦念。当你听到，就好像看见昨天。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让更多的人， 让更多的人 听到你，陪着你， 陪着你。3月8号妇女节，北京音乐广播特别策划你的故事我的歌温情时刻正在直播。 欢迎光临电台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思萌。今天是周四的3月8号，有好多收听我们974的女性朋友们，首先祝大家节日快乐。北京音乐广播呢也是在今天特别策划的一期节目，不仅有这个公众平台上征集过来的一些故事还会有一些两封特别的有声来信。一封呢是关于照顾老年病人的年轻护士，一封是关于在音乐方面有着优秀创作的词作家。待会儿在今天的开场歌曲之后，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故事。也欢迎你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北京音乐广播，在屏幕下方直接来互动点歌就可以了。先把这首歌送给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所有女性朋友，可爱女人，节日快乐。 想要有直升机，想要和你飞到地球去，想要和你融化在一起，融化在雨里，我每天每天 可爱女人，聪明的让我感觉她可爱。 自周杰伦的可爱女人。刚刚泽华在跟我交接班的时候，他离开的一瞬间跟我说，哎，节日快乐。这要搞事情啊。今天这期特别策划的节目呢，不仅有很多这个征集过来的故事和留言，我们还采访到了两位在各自的岗位上都做得很优秀的女性朋友，也听听他们分享的故事。一位是北京龙福医院的白衣天使，我们的记者李岩也是在前两天采访到了他。龙福医院是东城区的一家综合性的医院，和其他医院不同的是，这儿还是一个老年病医院，这里的病人90%都是老年人，而照顾他们的护士呢，大多都是年纪轻轻的小姑娘。年轻的心内科护士长郑超就是一位专注于照顾这个老年人的，无怨无悔的奉献了自己青春的女性代表。当别人毕业之后选择去三甲医院去工作的时候呢，郑超他选择了留在老人身边，而且在工作的同时还收获了爱情。这是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的第一封有声来信，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 我们常常盼望着读一封信，体会文字之间的情感，而声音更是如此。有声来信，一封来自远方的故事。 您是从毕业就在咱们医院工 作，对， 是吗？那和您之前设想的这种护士的工作有什么不一样吗？因为来了一个老年医院，肯定老年病人要多一些嘛。 刚开始肯定当时毕业的话都想去那个大的三甲医院哈。我的性格和什么，我喜欢跟老人说话，因为那会儿想的就是去三甲医院高大上的，我能学点什么，特别有什么先进的仪器设备啊什么的。但是后来包括我自己，我来实习的时候可能也加上我自己的个人家庭的这个情况吧，我结识了我现在 我老公，因为也是个病号家属，他给介绍的啊，我挺感动的。因为那个我那会儿一直我都说龙福医院给了我工作，然后给了我家庭，我每次我就特别感动。这也是因为当时那个我爷爷也是住咱们医院，我作为一个实习生，我去跟这个老爷子打交道，包括打扎针呀、什么的去护理，然后他的孙子就一来二去，就可能我们俩就还有别的病人，然后牵头，我们就觉得啊、哦，这个小护士不错。这一直后来我们就结婚了。反正就是我这人，包括性格吧和什么，我就喜欢跟老年人多打交道，因为自己的爷爷奶奶可能没得早，所以我就觉得看着这些病人，可能跟之前想的不一样，想参加的工作的情况也不一样。但是我觉得还既然选择这份工作吧，老年病医院，你接触的都是爷爷奶奶辈儿的，我就觉得自己爷爷奶奶没有了，就把这些对他的爷爷奶奶真是特别尽心。 我有花一朵种在我心中，含苞待放意悠悠，朝朝与暮暮我切切地等候，有心的人来盼望有一双温柔手，能抚慰我内心的寂寞。我要画一朵花香满枝头，谁来真心寻芳踪？花开不多时，看着这曲折，女人如花花似梦。我要画一朵我心中，真情真爱无人懂，遍地的野草已沾满了山坡，不放 在到心内科工作之前，刚刚音频当中的这位护士长郑超，他是之前是呼吸科的护士长。可能在医院工作过的朋友们都会有些了解啊，呼吸科的工作特别的苦，特别的累。但是在里面的护士们不光是郑超一个人毫无怨言，其他的护士们也是脏活累活抢着干。我们继续来听到在今天这期特别策划的节目当中，郑超给我们带来的另外一段故事。 因为我原来是从呼吸科然后又调到心内科的，反正我就记得那会儿挺反正感觉记忆犹新的哈，也是一个老病号，然后他就是那个气管切开的，然后就是气管当时可能是气管插管的，然后包括因为我们值班的都是小护士嘛，因为全是毕业的十七八如花似锦这种年龄，但是他去护理这种老年人哈，而且又是气管切开，每天他上着呼吸机，他要给病人吸痰，当时那老爷子可能也就七十多吧，七十多不到八十，然后呢就是给他吸痰，因为得把吸痰的时候得把那个气管切开给他打开，然后如果他那分泌物如果挺多的话，一打开那瞬间或者吸痰的时候他真的容易往外喷，我们当时值班的小护士那可真就是喷了一身一脸，当时那么闻着那味儿，如果真是想想如果自己的孩子如果干这份职业的话他可能也是接受不了，但是作为护士咱们既然选择这份行业，他这些肯定都是任劳任怨。然后呢，那个病人当时给人的感觉，他就是吸完了之后哈，因为气管插开，他不能说话。那么大岁数的老爷子就把那个手就那么搓衣。小护士，因为当时我那时候也是在护士长嘛，我们指导其他那个去吸痰。所以我当时我就觉得这老爷子，哎呦，就那么大年纪，他说不了话，但是他的确那么搓衣，就那一个动作，我就觉得护士和病人之间的这种关系啊，或包括什么，就特别近，拉得特别近。如果说是在家里面对待自己的爷爷奶奶，有可能你说脏啊什么累啊可能都有怨言，但是既然踏入了医院在工作当中，这是任劳任怨，反正就这一点吧，我就觉得挺让我感动的。就是因为主要是老年病人嘛，还有就是包括小护士在工作当中就好多一些细节。 来自郑超给我们分享的故事。三月八日是每一个女性朋友的节日，除了要跟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说一声节日快乐，同时我们节目组也要向在医院工作的白衣天使送上一份祝福。当你撑起半边天的时候，请让我留在你身边，这个世界的所有的精彩我都会陪你度过，让我留在你身边。把这首歌送给龙福医院的白衣天使们。 我从来不说话，因为我害怕没有人回答。我从来不挣扎，因为我知道这世界太大，太多时间浪费，太多事要面对，真伪太多纷扰是非，在你身边是谁最渺小的我，有大大的梦，时间向前走， 我发现这世界没有那么那么的不同，现实如果对你不公，别计较太多，走吧，暴风雨后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触碰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 You, I wanna sing a happier song. 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 小时的暖心陪伴， 听见城市，听见你。 So all I can do is sing this song. 三月八号，妇女节，北京音乐广播特别策划《你的故事，我的歌》。温情时刻正在直播， 欢迎回到电台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思萌。今天是一个粉红色的节日，它很浪漫，很温情，又让我们听到了一份感动。今天呢，北京音乐广播特别策划了这期节目，这个小时当中我们听到的都是关于身边女性朋友的故事。同时呢，也欢迎你在微信搜索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关注，然后在下方的打字栏可以直接来和我互动，点歌都可以，送祝福。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封有声来信，我们节目组非常高兴地采访到了我国的著名的词作家，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政治部文工团创作室创作员苏柳女士，向我们分享了她每年是怎么过这个节日的，还有如何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了非凡的成绩。 在心里面过，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符号，因为唯一的一个专属的女性的节日。作为女性，我觉得今天是特别自豪的一天。我通常的话呢，有的时候会在今天安排写作一首作品，有的时候去给自己买一件特别的小礼物。这么多年打拼，肯定会有一定的成绩啊，就是自己留下一些足迹，有深有浅。我觉得我个人可能跟性格也有一定的关系，就是说要有一份执着心。这个执着心呢，是正能量的执着心啊，就是说你爱这个事业，你就会认真的对待它。你付出多少，有可能大多数的情况下你会感觉到有正能量的回报。不是说你去追求功名那种东西，不是这样。但是呢，是因为你喜欢这份事业，你把它当事业来做，一个是保持旺盛的这种创作的激情。这种激情呢，我之所以跟性格说有关系的话，就是我觉得我的生命能量是比较有活跃的，比较有活力的，始终没有停止过说我这个休息一段或者是我静下来一段，不是，它始终是特别旺盛的一种状态。那么这种状态呢，可以让我们更好的去学习，去探索，去超越自己，始终有这种向上的这种攀登吧，有这股劲儿，这种就是一种保持吧。当然会有一些方法哈，每个人有不同的方法。反正我就是因为是喜欢这个事业，喜欢去写让自己能够更满意的作品，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无形当中呢，就可能收获了一些你说硕果也好，但可能个人来说可能是一点小小的成果吧。 感谢苏柳女士为我们分享的这封有声来信，现在听到她为杨钰莹创作的歌，充满了美好期望的祝愿，红彤彤的春天。 美的笑，春天像一块大红绸。 像刚刚苏刘女士分享的，其实她从事这个文艺工作以来，她也遇到过很多挫折和困难，但是就像她说的，保持那种向上的攀登感，热爱自己的事业，可能就是她持续带给我们这种优秀文艺作品的根源。而在下面还有一段话是她分享的一个想法，如何让更多的朋友，女性朋友，在平凡的生活当中创造非凡的事业。我们来听听苏刘女士是如何谈的。我们常常盼望着读一封信，体会文字之间的情感，而声音更是如此。有声来信，一封来自远方的故事。 那么一般的话，在一个家庭里面，男士都是主打外哈，女士相对主打内。但实际上现在呢，女性早都是请起不止半边天了啊。那但是作为女性呢，肯定要当妈妈呀什么的，这些都是避免不了的。如果说在职场打拼呢，不平均的地方就是说，男士相当于他们的精力哈，基本上就是把事业搞好，家里面呢基本上就是稍带手一下，全心全意的爸爸，全职爸爸这种就比较少。那妈妈呢，这种全职的概念就是即使是有工作的妈妈，但是她的概念上她也是一辈子都是全职的，就是她对于家庭的付出哈。那我觉得这种打拼的概念就是女性要更鲜明的会科学的安排好自己家里和工作的轻重缓急。怎么讲呢，就像那个变形金刚似的，就是要不停地变换角色，要更步伐紧密地抓紧，就是比如说工作的时候要更有效的，要比那个男士哈、啊、要效率更高。所以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哈、啊、从精神概念里、女性要承载的要比男性要多得多，承担一项工作女性一点都不比男性差。就在工作面前，单纯的咱们就说工作，我觉得就是要更聪明，要让自己更聪明。这个聪明就是你一定要在某一个阶段你要合理安排好，就是鱼和熊掌都要得而不是说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作为女性鱼和熊掌都得要。这个凡是杀出重围的啊，因为家务啊，柴米油盐酱醋茶，人人都会每天都会搅在这里面，那如果一不小心就会沦陷到这里面去。就是女性获得成功比较难，说白了是这样的一个话题，要有自己的总结出适合自己科学的方法，结合你自己的一个是性格特征，还有就是你的职业特征，在这个夹缝当中你要找到自己的主攻点，也就是说科学合理的搭配，这个是最重要的，我是这么理解的。 感谢苏刘女士，还有刚刚在医院工作的这位叫做郑超女士，两位给我们分享的故事，同时也要感谢我们的节目编辑李岩在一线为我们带来的这两段采访。半小时之后，同样是我们今天的特别策划节目，3月8日这样的特殊的节日，为你送上不一样的一期祝福。所以在这首歌之后，我们广告之后，待会儿见。

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听见你。 3月8号，妇女节，北京音乐广播特别策划你的故事我的歌，温情时刻正在直播。 欢迎光临电台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思萌。今天是38妇女节了，北京音乐广播也是特别策划了这期节目。首先啊，要在这里面祝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女性朋友们节日快乐啊！刚刚呢，上半个小时也是有声来信环节，有两位女士给我们分享了她们在工作岗位上的一些心得和感受。那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的是从公众平台上这几天通过片花征集到的一些和女性相处的难忘的故事。新来的朋友呢，也是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直接在底部的那个输入栏打字就可以来点歌送祝福。包括今天是一个特别合适的一个送祝福的日子啊，可以把你想说的话，平时不好意思说的都可以发过来。下面呢，这封来信来自公众平台上的说句心里话，他给我写了一长串，但是能看得出来是很用心很感动的。他在信里说，不经意间呢，2018年是我们一起度过了20年的婚姻生活。20年前的今天，你披上嫁衣，为人妻为人母，一晃20年过去了，我们的闺女已经20周岁了，真的让人不敢相信啊。就这样一起牵手走过了20年的时光，忙忙碌碌当中，我们从年轻跨入不惑，想想人的一生能有几个20年呢？一眨眼的功夫，鬓角额前依稀间根根白发，才发现我们正在一起慢慢变老。说真的，这20年我感觉我们过得很幸福。我和老婆呢，没有山盟海誓，也不浪漫。在情人节，我从来没有给老婆送过鲜花，但是当我们家遇到的一切大小困难的时候，老婆都会说，我支持你，我们一起去承担。所以在今天这样一个特殊的节日，想特别的为我的爱人点播一首林忆莲的至少还有你。 我怕来不及，我要抱着你，直到看出你的皱纹有了岁月的痕迹，直到肯定你是真的，直到失去力气，为了你我愿意。动也不能动，也要看着你，直到看着你的发现有了白石的痕迹，直到视线 至少还有你。小普通呢也是在这两天，这位叫做小普通的朋友，他也是通过我听到我们的征集片花了，然后通过公众平台呢发来了他和自己的母亲的一段故事。他说，如果时光能够倒流，我看到的是这样的画面。瀑布的水逆流而上，蒲公英的种子从远处飘回来，聚成伞的模样。我从外地的大学回到家乡，忘记了十年寒窗。厨房里面飘来的是饭菜的香，你在我的卷子上签好名字，关掉电视，帮我把书包背上，你还在我身旁。从小到大都是妈妈陪着我，开家长会陪我参加比赛，高三那年陪我去艺考，我提着行李，妈妈帮我提着画板。在春节前一天晚上，坐大巴从苏州回家，那一夜他让我安心睡觉，他一个人抱着行李一晚上没有合眼。所以在今天很想很想点播一首 Beyond 的真的爱你，送给妈妈。我只希望抓住现在的每一分钟，好好的陪陪你。 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沉醉于音阶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的愿望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愿放弃，无法解释这可无尽真恩，爱意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仍记起温馨的一对手，始终给我照顾未变样，理想今天终于等到，分享光辉盼做到，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无法解释这可无尽真恩，爱意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 听友已经在公众平台上已经开始互相点歌了。Beyond 的这首《真的爱你》，同时也是在公众平台上的中庸，要送给刚刚分享了自己故事的说句心里话，也要送给今天所有过节的女性朋友们，节日快乐。 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所以是欢迎大家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留言来报道，或者是点歌送祝福都可以。因为你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哪位朋友可能对你的这个 ID 或者对你的故事更感兴趣，兴许他就通过我们的平台给你送了一首歌呢。说句心里话，你听到了吗？刚刚来自中庸送的歌曲《真的爱你》。我们继续来看，今天是北京音乐广播特别策划的一期独属于3月8日这样的一个节日的节目，所以今天也是征集到了很多很多来自四面八方的故事。比如说下面这封也是在公众平台上的李婷，她写信说，我是一位年轻的母亲，一个人带着孩子生活。今天这个日子让我突然想起了两年前北京的一次大雨，我在过马路的时候看到了一对老年夫妇，他们坐在台阶上避雨，两个人都没有带伞。我看到那位老妇人从口袋里面拿出了两个鸡蛋，一点一点地把鸡蛋剥好，递给自己的老伴儿。那一刻我突然觉得特别特别的美好。那天我把伞留给他们之后就走了，也不知道两年之后他们现在怎么样了。所以今天这样的一个节日让我想起了两年前的记忆，很想点播一首《最浪漫的事》，替我留住那天的感动。 背靠着背坐在地毯上，听听音乐聊聊愿望。你希望我越来越温柔，我希望你放我在心。想送我个浪漫的梦想，谢谢我带你找到天堂，哪怕用一辈子才能完成，只要我讲你就记住不忘。在地毯上听听音乐聊聊愿望，你希望我越来越温柔，我希望你放我在心上。你说想送我个浪漫的梦想，谢谢我带你找到天堂，要我讲你就记住不忘。 直到 公众平台上还有游进花都刚刚写信来说今天一定要点播一首庾澄庆的《情非得已》送给自己的女朋友，因为呢4年前是你送给我的一把吉他让我唱《情非得已》给你听，这中间我们搬了3次家，每次都会丢东西，可是我们看过的每一场电影每一张车票机票你全部都留着，你是一个连自己化妆品都会丢的找不到的女孩子，可是我送你的钢笔就在床头柜，所以很想谢谢你一直留着我们共同的回忆。这是今天在节目当中点播的最后一首歌曲了，12点51分，今天3月8号妇女节，也是希望特别策划的这一个小时能够让你在午间的休闲时光听到一份祝福和感动。最后呢还是要跟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女士说一声节日快乐，希望每天都能够开开心心的做自己。今天节目呢到这里就要跟你说一声再见了，明天周五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点歌，同时在明天还会有一段特殊的故事要和你分享，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思萌，稍后是永恒的魅力，节日快乐。 一双迷人的眼睛在我脑海里，你的身影挥散不去，握你的双手感觉你的温柔真的有点透不过气，你的天真我想珍惜，看到你受委屈我会伤心，哦哦哦，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伤心，哦哦哦，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爱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什么原因？我竟然又会遇见你。